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今天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觉得刚才我们听到的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呢，真是把那个不被世俗眼光所接纳的这个人物内心的那份纯真和干净唱了出来。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在2016年的很多节目当中啊，或者是在很多的媒体上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一首歌，叫做《悟空》。通过这首歌呢，也让我们好像走入了孙悟空啊这个神话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中。 谁叫我伸手不放，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无黎明，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躁，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障。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浮世真假界，尘缘散聚不分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我是贾悦。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准备的这期歌曲呢，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歌曲。它有的呢是在2016年最新创作的歌曲，也有的呢是在2016年重新又被大家唱起的歌曲，还有的呢是那些非常经典的热度一直不减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歌手啊，薛之谦，他的有两首歌曲啊都是在2016年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呢叫做我还能怎样，另一首呢叫做演员，都是由他创作并演唱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那样的娓娓道来，也是属于和听众内心去产生交流和共鸣的两首歌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两首歌。 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群，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